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41集，谢金兰已经数不清自己走了多少路，身上的黑衣拉拉塌塌，沾满了风尘和污渍，头发乱成鸡窝，脸好几天没有洗，灰痕交错，喉咙干得冒烟，像有一块生锈的铁片卡在中央，咳不出来也吞不下去，唾沫都有一股血腥味儿。更让人饱受折磨的是饥饿，肚皮空空荡荡，饿得肚子疼，头脑发昏，世界仿佛天旋地转。他离开金陵之前，本想当了耳环换点盘缠，却没想到那掌柜诬陷他偷盗别人的耳环拿来当，夺走了耳环不说，还命仆役把他打了一顿。他慌慌张张跑出来，发现短刀也落在了店里。他饿了很久，饿到在酒楼门口捡大厨拎出来的潲水吃，但酒楼宁愿把潲水喂给猪，也不愿意喂给乞丐，常常派人举着扫帚出来驱赶。前几日他在街上看见一个蹲在家门口吃糖饼的小孩，只有五六岁的年纪，一边吃着糖饼，一边看街上来来往往的路人。他站在墙后面，饥渴地望着那小小手掌里攥着的糖饼，仿佛那是世上最后一张糖饼。他的心里天人交战，饥饿催促他去抢那张糖饼，理智又告诉他抢劫小孩是可耻的。在糖饼剩下最后一口的时候，他终于受不住了，飞快地从小孩眼前掠过，抢走了那块沾满糖沫的小饼。小孩懵懂地蹲在原地，手里还保持着握糖饼的姿势。待反应过来的时候，谢金兰早已经不见了，方大哭起来，跌跌撞撞地跑回家哭诉。谢金兰蹲在不远处的一条巷子里，和着眼泪吞下了那一口糖饼。从那以后，他在大街小巷逡巡，瞄准弱不禁风的小孩手里的吃食，像一条寻觅骨头的野狗，虽有时难免被大人逮住就是一顿揍，却也勉强能填饱肚子。再后来，他不知走了多久，更不知道走到了什么地方。乡间田野干得皲裂，像老人干枯的皮肤，周遭都是饿着肚子的难民，有的拖家带口，有的踽踽独行，连抢也抢不到吃的了，因为所有人都一贫如洗。他有时会看见浑身干瘦，只有肚子大得吓人的小孩，那是因为吃了观音土肚子发胀，便张着苍白的嘴唇躺在地上等死。到后来，路上便看不到小孩和老人了。谢金兰很害怕被捉起来吃了，专门捡偏僻无人的小道走，饿了便吃点野草勉强充饥。水和吃的占据了他整个大脑，他已经无暇仇恨未得和思念以前的光阴，无暇管什么七叶茄兰会不会在某天夜晚找到缩在角落里睡觉的自己。他只想填饱肚子，除此之外别无他想。只不过他还穿着夏侯练给他的黑衣，面具揣在怀里不敢拿出来，他怕被别人看见会把他抢走。后来他想起夏侯练曾说，把铜板放在城里最高的地方就能再见到他。于是谢金兰爬上钟楼，炽热的阳光照得他睁不开眼睛，每走一步都仿佛踩在棉花上。他手脚并用往上爬，把那块面具放在大钟的旁边。大钟前的鸽子受了惊， 扑棱着翅膀四散飞开。或许等夏侯恋来的时候，他已经饿死了吧。谢金兰靠在墙边，迷迷糊糊地想。有甘甜的水沿着嘴缝流入喉咙，他猛地清醒过来，捧过水壶往嘴里灌。一个包子送到眼前，谢金兰抢过包子狼吞虎咽。 慢点慢点，别噎住了。 男人微笑着抚他的后背。谢金兰抬起头，眼前的男人书生模样，一双眼睛仿佛天生带着笑意，温润如水。他吞下嘴里的包子，沙哑地开口： 我认得你。 哦， 那天晚上在谢府，是你放走了我。 回忆起那晚的修罗沙场，谢金兰眼睛有点发红。 居然被你发现了。 秋叶淡淡地笑起来。 你的身形虽然和小恋很像，但走路姿势看人的眼神完全不同。我常常扮成别人，你们俩的这点小把戏，蛮蛮那帮刺客勉强能过关，要瞒我还是差了点。 虽然你放了我，但你也是灭门的凶手，我不会感谢你的。 我并不期望你的感谢。 夏侯恋呢？他为什么不来？ 秋叶眼神暗了暗，没有回答，道： 你不该把面具放在这儿。如果前来的人发现了，你会没命的。幸好来的人是我，否则小恋的一番苦心就白费了。 饿死和被你们杀死有什么分别？ 秋叶在他的掌心放了一锭银子，道： 好好保重自己的性命，小恋用自己的命换你的命，你不该辜负了他。 谢金兰蓦然一惊： 夏侯恋他怎么了？他不是说他不会死的吗？ 秋叶的神色变得有些哀伤，他望着南边道： 他违背前兰四规，助你逃离刺杀，受了住持81鞭的刑罚。我出来的时候，他还躺在床上昏迷不醒，不知道现在如何了。不过没有消息便是最好的消息，小恋向来意志坚定，一定不会有事的。 伽罗罗呢？他不是伽罗罗的儿子吗？伽罗罗为什么不救他？ 四规森严，即便是伽罗罗也不敢违抗。 秋叶看着谢金兰，目光深邃了许多。 小恋待你果然不一般，连伽罗罗是他的娘亲也告诉你。 谢金兰别过头道： 不是他告诉我的，是我自己猜的。 秋叶叹了口气说道： 今日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，不要再来找小恋了。你是前兰登记在册的猎物，刺客会像猎犬一样四处寻找你的踪迹。往京师走吧，那儿贵人多，饿着哪儿也不能饿着京师。保不准你还能碰见宫里头的贵人开粥棚舍粥。 谢金兰有些怔怔的，他再也没法见到夏侯恋了吗？ 小少爷，后会无期，祝你好运。 秋叶迈上城墙，朝谢金兰微微一笑，身子缓缓倒了下去，墨发在风中飞扬如绸。谢金兰探出头张望时，秋叶已像一片落叶遁入风中，没了踪影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